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73章，一同之人。 你放开我！ 江瑶挣扎着想要起身，然而在手脚都被束缚的情况下根本无从动弹，而骑在他身上的那名阴阳眼男子则无视着江瑶的挣扎，开始在江瑶的衣服间上下其手，似乎在找寻着什么。 在哪里啊？钥匙到底被你藏在哪儿了？给我交出来！ 男子念叨着，长长刘海下的金银一瞳死死地盯着江瑶被扒开的衣服，在冒头的阴影下显得十分狰狞。 住手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！ 江瑶怒斥着，而那名男子则依然没有停手的意思。如此屈辱的境地令江瑶心中顿时无名火起，在体内的能量海洋的波动下，江瑶的眼睛顿时弥漫上了一层血色。 我让你住手！ 只听砰的一声，伴随着爆发而出的紫色电光，一记头锤结结实实地招呼在了那名阴阳眼男子的脑袋之上。吃痛之下，男子总算松了手，向后倒摔了出去。 疼！ 男子捂着额头嚷嚷着，先前的嚣张气焰似乎在江瑶的这记暴锤下顿时蔫了个彻彻底底，连帽兜也在冲击下被掀了开来。而江瑶这时才终于看清了这名年轻男子的真实样貌，这是一名看上去只有20岁上下的年轻人，外表虽然清瘦，却暗藏着一股野气，而且最为显眼的便是他那长长的刘海之后的那双金银一瞳，令人过目难忘。 你到底是什么人？ 江瑶坐起身，怒视着眼前的年轻人，斥喝道：“ 哎呀，哼，还问我是什么人？你自己又是什么人啊？” 年轻人甩甩脑袋，摇摇晃晃地站起身，愤愤不平地回斥道：“ 你一个大活人，会出现在这里，只可能用了……” 话说一半，年轻人的视线忽然聚焦在了江瑶被撕开的领口，锁骨上的那道黑色刻印顿时映入了年轻人的眼帘。 死亡刻印？ 年轻人盯着刻印看了老半天，随后又看向江瑶手中的枷锁，最后将视线聚焦在了江瑶的脸上。 我死人？原来如此啊，难怪会被鬼差给盯上啊。 年轻人拖着下巴，若有所思地上下扫视着江瑶，满意的敌意似乎减轻了不少。 你是被黑白无常带来幽冥界的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 江瑶的怒气还没消呢，压根儿就没打算接话，但还没等他起身，却忽觉眼前的人影一闪，眨眼之间那名年轻人便又贴到了自己面前。江瑶大惊，条件反射地想要后退，却发现自己的手被人一拽，紧接着一阵带着温度的心跳透过掌心传了过来。 感觉到了吗？我的心跳。 年轻人俯下身，把江瑶的手压在了自己的胸口之上。 我和你一样，也是活人。 江瑶愣住了， 然而手心中的温度也确确实实地昭示着对方活生生的血肉之躯。正当他惊疑不定之时，年轻人却笑着松开了手，而江瑶的手脚上的束缚感也随即消散开来。只见他手上的枷锁已随着年轻人手中的招魂幡的指令消失不见，而双脚上的淡黄色光锁也已被悄悄撤走。 之前有点误会，抱歉抱歉。 年轻人呵呵一笑，把招魂幡收好，冲着江瑶伸出了手。 我叫陆星月，路边的路，星星月亮的星月，你叫什么？ 江瑶看着眼前那张看似天真飒爽的脸，与先前那副阴冷狰狞的样子大相径庭，变脸的速度堪比翻书。不过看在对方已解除了对自己的桎梏，并对自己道了歉的份上，江瑶也不好再说什么，便握住了伸来的那只手，从地上爬了起来。江瑶，姜子牙的姜，八卦六爻的爻， 爻嘛， 好像是阴阳交织的意思，预示着命运的交错与变动， 倒也挺适合你的。 陆星月的那双金银一瞳注视着江瑶的眼睛，似乎想要从江瑶的瞳孔深处窥视着什么，但他很快又移开了视线，看了眼不远处那些蠢蠢欲动的傀儡亡灵暗影，说道， 这附近都是这些只剩下本能的傀儡亡灵，你身上的人气太显眼了，不能再待在这里，跟我走。 陆星月说着，披风一挥，招呼着江瑶前进，却见江瑶依然警惕地没有动，便也明白了江瑶的顾虑，有些好笑似的开了口， 我要是真想害你啊，也不会给你松绑，整个幽冥界就你我两个活人，你是想跟我一起回地界呢，还是待在这里为那些傀儡啊，又或者等着鬼差再次把你抓走？ 江瑶一听有机会重回地界，眼睛顿时亮了亮，而如今的状况的确也容不得他做出其他选择。在考虑了片刻后，江瑶总算松了口，问道， 那我们现在去哪里？ 在整个幽冥界，连鬼差都没办法大肆搜查的只有一个地方。 陆星月指着远处迷雾中那片参差不齐的建筑群悠悠地说道， 九泉寨上。 暗紫色的天际，如一张阴沉的幕布，笼罩在迷雾缭绕的幽冥大地之上。在这片被永夜所围绕的异界边缘，一座座密集而狰狞的建筑鳞次栉比地比邻而列，直插天际，相互连接成了一片诡谲的城寨，仿佛一座矗立于荒野的雾中魔窟。只是这片魔窟的内部却并非想象中那么寂静，相反，流淌的喧嚣与各式各样的影子穿梭在建筑群之间，陈旧的灯牌与破败的奇异建筑混合着各种色彩，为整个城寨染上了层别样的颓废之美。恍惚间竟有些许类似人间的烟火气，而在这霓虹交错之间，两道身影渐渐从阴影中显现，随即鬼鬼祟祟地冒出头，一溜烟儿躲进了一处偏僻的小巷。 所以你是以为我偷走了你的龙骨钥匙才跑来袭击我的？ 江瑶看着正往巷子外探头探脑的陆星月，开口问道， 是啊，只有通过龙骨钥匙，活人才能打开空间结界，来到幽冥界。所以啊，看到除了我之外出现另一个活人，当然就误会了。谁知道你是特殊情况呢？ 陆星月回答着，顺手扔给了江瑶一个装着某种液体的棕色小瓶子。 对了，快擦点这东西，能暂时遮一下你身上的人气。 这是什么？ 江瑶拧开瓶子，顿时一股难以名状的气味直冲鼻息，不由皱了皱眉。 这是聚比石油，掩盖气息的好东西，黑市里卖的超贵的呢。 陆星月一本正经地介绍着，而江瑶一听石油两个字，顿时一阵恶心，连忙把瓶塞塞了回去。 哎呦，哎呀，这种时候就别再洁癖了好吗？要知道，对于幽冥界的存在来说，活人可是极佳的修炼补品，一旦暴露身份你就完了。 陆星月摇摇手，威严耸听道， 要么忍一下恶心，要么被别人当成盘中餐，你选哪个？ 江瑶语塞，也没法再说什么，只能忍着反胃乖乖抹起了石油。 你好像对这里很熟的样子。 江瑶边抹边嘟囔着， 说起来你好好一个活人来幽冥界干什么呀？ 做生意呗。 陆星月随口说了一句。 做生意？ 江瑶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那名异瞳青年，都不知该从何吐槽了。 你看，少见多怪了吧？ 陆星月收回视线，用看白痴似的眼神瞥了眼江瑶。 天下那么大，哪里有需求，哪里就有供给，而有供需的地方就有市场，有市场的地方就有商人。我就是所谓的异界商人，倒卖三界的珍品，做三界的生意，有什么问题吗？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。 原本以为你和外面那些平民老百姓不一样呢，原来还是个菜鸟。 陆星月鄙视道， 你该不会只是知道什么妖神府灵玉台的程度吧？ 江瑶脸色有点僵，显然是被说中了。 好吧好吧，看在本大爷我和你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份上，就不收你教学费了，仔细听好了。 陆星月扶着额头一脸无奈， 灵玉台中虽然聚集着不少能借用妖神之力的异能者，然而却不是所有的异能者都愿意加入灵玉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自由，规矩繁琐的要死，而且一旦加入退都退不了，哪比得上体制外那么自由自在。话说回来，你该不会是灵玉神使吧？ 不，我不是。 那还好，灵玉台那边虽然看上去有公务员的待遇，倍儿有面子，但里面的派系斗争厉害着呢，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往这坑里跳。现在有很多有能力的异能者都隐匿在地下江湖里，虽然多少受基本行规的制约，比如隐藏身份，不对普通人出手什么的，但总体来说还是很自由的。等我们回到地界，我帮你介绍一个档口，帮你赚钱赚的轻轻松松。 哦， 江瑶应了一声，总觉得对方的话里掺了不少水分，不过现在的他也没打算深入这个话题，而是把话头引向了另一个他无比在意的问题。 对了，你既然知道那么多事，那你对忘川河边的傀儡亡灵了解多少？ 傀儡亡灵啊，我 只知道好像是那些缺失魂魄的家伙异化而成的，具体我了解的也不多。 陆星月看了一眼江瑶说道， 你要知道这个干什么？ 不，没什么。 江瑶垂下眼帘，一想起萧远，他的心又开始渐渐抽紧。 萧远，林玉台说他已经冲入轮回，可他到底…… 江瑶甩甩头，他明白要解开疑惑只有再找陆景怡问个清楚，而在此之前得先确保自己能活着离开幽冥界。江瑶压下疑惑，再次看向陆星月，岔开了话题。 话说你一个活人随随便便来幽冥界，不会被地府他们抓吗？ 所以才要备好尸油掩盖气息啊。我做事儿可是很谨慎的。 陆星月耸了耸肩膀，又开始靠在港口朝着外面张望着什么。 那你既然是来做生意的，干嘛还鬼鬼祟祟的躲在这里？ 江瑶瞥了眼陆星月神秘兮兮的样子，又开始忍不住吐槽。 唉，这个嘛，就说来话长了。 陆星月干笑一声，扯开了话题。 总而言之，我们现在不方便暴露，而且得赶快找到龙骨钥匙。这次我来幽冥界时，恰好碰上了空间风暴，不小心把我的宝贝钥匙给弄丢了，而丢钥匙的地方就在九泉寨城附近，所以我们来这里除了躲避鬼差，还有个目的，便是寻找龙骨钥匙的下落，这也是我们重回地界的唯一途径。 可是这里范围这么大，又该怎么找？ 江瑶话说一半，忽然看见陆星月警惕地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他连忙顺着陆星月的视线望去，只见一道佝偻的人影正阴森森地站在巷口的不远处，向着两人所在的方向不断窥视着。